穿越无尽的荒原，逐梦的脚步突然停歇，无边断崖横在眼前，我懂我要蜕变。偶尔想起温暖的昨天，我要高飞。若果他知此心得可与你那般生命。

年不慌，岁月长又长。

到天，多少年让我想念你，是否像昨天仍愿意记住曾经的誓言。天在变地在变，岁月是谁的 这一夜。

死，转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，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天怒地怒也好，绝未离弃，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等过了春夏秋冬，他却在远方失踪，你吹着冷冷海风，你只能泪流海中，一些感动在他记忆中已沦为平庸，一张船票无法让它回到你的时空，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瞬间的诺言被谁对吻摧毁，我想最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，在谁的枕边搁浅，记忆终于沦为平庸，一张船票无法让它回到你的时空，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唇间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，在谁的枕边搁浅，为她的付出是种孤独的旅途，对她的等待成了对你的放逐，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唇间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，我想最难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，在谁的枕边搁浅，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